分知人至此的真主之名 Alif Lam Mim Rai， 这些是天经的结文，从你的主降世你的经典却是真实的，但众人大半不信。真主建立主天而不用你们所能见的支柱，然后他端坐在宝座上制服日月，使其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。他处理万事，解释迹象，以便你们确信将来与你们的主相会。他展开大地，并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和河流。他把每种果实造成两性的。他以黑夜覆盖白昼，对于能思维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大地上有许多临近的区域，有葡萄园，有庄稼，有椰枣树，其中有两株同根生的，两株异根生的，这些都是用同样的水灌溉的。我却使这一部分果实比那一部分果实佳美，对于能理解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如果你感到惊讶，那么他们的这句话才是奇怪的。当我们变成尘土的时候，我们必定要重新受葬吗？这等人是不信他们的主的，这等人是要带枷锁的，这等人是居住火域的，他们将永居其中。在恩惠降临之前，他们要求你早日昭示惩罚，许多惩戒处罚在他们之前却已逝去了。众人虽然不义，但你的主对于他们却是饶恕的，你的主的惩罚却是严厉的。不信道者说，为什么没有一种迹象从他们的主降临他呢？你只是一个警告者。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引导者，真主知道每个女性的怀孕和子宫的收缩和膨胀，在主那里万物是各有定量的，他是全知幽冥的，是伟大的，是崇高的。你们中窃窃私语的，高谈阔论的，隐藏在黑夜中的，出现在白昼的，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。每个人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许多接踵而来的天神，他们奉真主的命令来监护他。真主必定不改变任何民族的情况，直到他们变更自己的情况。当真主遇降灾害于任何民族的时候，那灾害是不可抗拒的，除真主外，他们绝无任何保护者。他是以电光昭示你们，以引起你们的恐惧和希望，并兴起密云，雷霆在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众天神因为畏惧他而赞颂他，他发出霹雳以击杀他所抑郁者。他们为主而争论，而他是有强大谋略的。真实的祈祷只归于他，他们舍他而祈祷的偶像一点也不能答应他们的祈求，但他们好像一个人把两只手掌伸向水中，以便水打到他的口中。其实水绝不会打到他的口中，不信道者的祈祷只是在迷雾中。凡在天地间的万物都顺服的或勉强的为真主而叩头，他们的阴影也朝夕为他叩头。你说谁是天地的主？你说真主。你说难道你舍真主而把那些不能自主祸福者当作保佑者吗？你说盲人与非盲人是一样的吗？光明与黑暗是一样的吗？他们为真主树立了许多伙伴，难道那些伙伴能像真主那样创造万物，以致他们分辨不出两种创造吗？你说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，他却是独一的，却是万能的。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，一切沟壑就尽量流行，山洪载着浮渣，他们为制造首饰和器皿而融化的金属也有同样的浮渣。真主如此阐明真味，至于浮渣则被冲走，至于有益于人们的东西则留在地面上。 真主如此阐明许多比喻，已经答应真主的人将受极美的报酬，没有答应真主的人，假若大地上一切都归他所有，再加上一倍，他们必定都用来做赎金。这等人将受严厉的清算，他们的归宿是火狱，那床铺真糟糕。从你的主降世，你的正是真理，难道认识这个道理者跟盲人是一样的吗？唯有有理智者才能记住，他们是实践真主的盟约而不加以破坏盟约的，他们是接连真主命人接连者的，是敬畏他们的主，畏惧严厉的清算的，他们是为求得真主的喜悦而坚忍的，是谨守拜功的，是秘密的和公开的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的，是以德报怨的。这等人得吃后世的善果，常住的乐园，他们将进入乐园，他们的祖先、妻子和后裔中的善良者都将进入乐园。众天神从每道门进去见他们说，祝你们平安，这是因为因坚忍而得到的报酬，后世的善果真优美。与真主缔约然后加以破坏的，断绝真主命人接连者，在地方上进行破坏的，这等人将被诅咒，将吃后世的恶果。真主使他所抑郁者享受宽裕的给养或窘迫的给养，他们因今世的生活而欢喜，然而今世的生活比起后世的生活来只是一种暂时的享受。不信道的人们说，怎么没有一种迹象从他的主降临他呢？你说，真主必定使他所抑郁者误入迷途，必定使皈依他的人走向正路。他们信道，他们的心境因纪念真主而安静，真的一切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静。信道而且行善者得享幸福和优美的归宿。我这样派遣你去教化一个民族，在他们之前有许多民族却已逝去了，以便你对他们宣读我所启示你的经典。他们是不信至仁主的，你说他是我的主，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我只信托他，我只以他为依旧。假若有一部果兰经可以用来移动山岳或破裂大地或使死人说话，他们必不信它。不然一切事情只归真主。难道信道的人们不知道吗？假若真主抑郁，他必引导全人类，不信道的人们还要因自己的行为而遭受灾殃，或他们住宅的附近遭受灾殃，直到真主的应许到来，真主却是不爽悦的。在你之前有许多使者却已被人嘲笑了，但我对不信道者缓心，随后我惩治他们，我的惩罚是怎样的呢？监视每个灵魂的谋求者，难道像那不能监视的吗？他们为真主树立了许多伙伴，你说，你们指出他们的名称吧，难道你们把真主在大地上所不知道的告诉他吗？不然，你们据福慈而称他们为真主的伙伴，不然，不信道者已为自己的计谋所迷害了。他们被阻挠而不能进正道，真主欲使谁迷悟，谁就没有向导。他们在今世将受惩罚，后世的惩罚却是更严厉的。他们绝无任何保卫者以抗拒真主。以应许敬畏者的乐园，其形状是这样的：那夏林柱和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，其中的阴影也是永恒的。这是敬畏者的报酬。不信道者果报是火狱。蒙我赏赐经典的人喜欢降世给你的经典，同门者当中有人否认这经典的一部分，你说我只奉命 崇拜真主，而不以物配他。我只号召人们崇拜他，我只皈依他。我这样把它降世为阿拉伯文的智慧，在知识降临你之后，如果你顺从他们的欲望，那么你对真主的惩罚绝无任何保护者，也绝无任何保卫者。在你之前，我却派遣了许多使者，并赏赐他们妻子和儿女。除非奉真主的命令，任何使者不能昭示迹象。每个期限各有判定，真主任意的勾销和确定经典的铭文。在他那里有天经的原本。如果我用来恐吓他们的惩罚昭示你一点，那会使你满意，那么我将使你受终，那么你只负传达的责任，我自负清算的责任。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我到他们的地方来缩小他们的边境。真主自由判决，任何人不能反抗其判决，他是清算神速的。在他之前的人却已使用计谋，但一切计谋只归真主，他知道每个灵魂的谋求。不信道者将要知道今世的善果归谁所有。不信道的人们说，你不是使者，你说真主足以我和你们之间的见证，认识天经的人也足以我和你们之间的见证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